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19集，补偿。展昭等人进了皇宫，将引蛇出洞的计划一说，赵真想了想，抱着胳膊瞧着众人，似乎有些为难。众人都瞧着赵真，想想倒是也给他添麻烦，但如果真有人找到万寿宫，那危急的也是他的江山呢。赵真站起来溜达了两圈， 朕倒是可以配合，不过嘛，有个条件。 条件？ 朕的皇宫都给你们这样子出入自由，朕这里总觉得不太好受。 赵真伸手揉了揉胸口，瞧着赵真心塞塞的样子，众人忍不住想，干脆让公孙给你看看。 所以朕要补偿。 什么补偿啊？ 赏猫大会的时候，除了比猫的品相之外，还有训猫大赛，看谁家的猫听话。 众人嘴角直抽，心说听过训狗训鸟，没听说过训猫的，能训得乖那还是猫吗？赵真伸手指了指不远处趴在一个软榻上正舔毛的五只猫，众人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那五只猫都挺肥美，一只纯黑，两只绿色的眼睛，一只白色长毛，两只鸳鸯眼一蓝一绿，一只灰色的小胖猫，圆滚滚的，两只眼睛金色，一只虎纹，体型硕大跟小老虎似的，还有一只三花的，滚圆，耳朵趴着。众人端详了一下这五只品相极佳的猫咪，回头看赵真。 就是这几只送去参赛？ 赵真点头啊点头，白玉堂打量了一下， 挺好看的，应该不会输。 看外貌是不会输的，但是听话程度就…… 赵真蹲下对着那几只猫啧啧啧，那五只猫自顾自舔毛，有三只都没搭理赵真，还有两只耷拉着眼皮撩了这边一眼，眼里带着某种鄙视瞧赵真。众人倒抽了口气，好嚣张。赵真一脸郁闷，背着手直撇嘴， 好想治他们个欺君之罪，竟然不把朕放在眼里。 皇上，猫都是这样的，你叫他他不搭理你，不叫他他反而会过来。 是这样吗？不如展护卫试试。 赵真眯着眼睛瞧展昭，展昭眨了眨眼，见众人都看着自己，莫名有不太好的预感，公孙也挺好奇。 你试试看。 展昭无奈，只好伸出一根手指对那几只胖猫。展昭刚刚勾了勾手指，那五只猫都爬了起来，跑到了他身边，围着喵喵蹭腿，展昭忍不住扶额。白玉堂伸手抓起那只灰色的小胖猫来看了看，觉得正经挺可爱，肥嘟嘟的，四只脚又粗又短，肉爪还是粉红色。五爷捏住他一只前爪按了按，发现软软的很有弹性，莫名心情不错。小四子也去抱起那只胖三花，瞅着它晃来晃去的一根蓬松大尾巴。 真那么听话？让他们坐下试试。 行不行啊，又不是狗。 坐下。 林业火对身边的哑巴一指地面，哑巴就坐下了，对着林业火摇尾巴。 狗当然是很听话。 赵真对哑巴勾勾手指，哑巴就看林业火。林彦火对他点点头，哑巴就走到赵真身边坐下。 站起来。 赵真盯着哑巴，哑巴就站了起来。 趴下。 赵真接着说，哑巴又趴下，还不解地看赵真，那意思，干嘛呢你？赵真蹲下，伸出手，哑巴伸起一只前爪放在他手里。赵真眯着眼睛盯着哑巴看了良久，突然双手捧住哑巴的脸。 哼，就是要这样言听计从，这才是对待朕的正确态度。 南宫等人都有些无语， 赵真今天被那几只猫鄙视了一天了，估计郁闷了，今早还说活该猫咪当年没进十二生肖什么的，别说这皇帝心眼挺小。赵真放开哑巴，回头瞧见那只正在展昭腿边打转边用尾巴甩展昭的黑猫，伸手一指他 坐下。 那只黑猫瞟了赵真一眼，那眼神像是在说这傻缺是谁。哑巴凑过去闻了闻那只黑猫，那黑猫突然一爪子拍过去，哑巴赶紧退开两步，坐着朝他摇尾巴。展昭对着一旁指了指，只见那几只猫都过去坐下了，还挺乖。展昭都没开口，他们就明白了意思，显见的他们并不是不懂，只是看他们想不想搭理你。赵真直磨牙，欺君之罪呀。众人看着也觉得新鲜，小四子试了一下，那几只猫也不给面子，只听展昭的。 那比赛那天展护卫也要出战啊。 展昭无语地看赵真，一旁陈公公提醒 皇上，是展护卫率猫出战，不是展护卫也出战， 细节问题不要在意。 那皇上，案子的事情。 什么案子？ 用库房抓人和假意进献九龙轮盘。 南宫没说完，赵真笑眯眯一甩手， 你们去办吧。 说完赵真溜溜达达走了，身后众人都忍不住佩服，这个做皇帝的感情只想着赛猫大会的事儿。赵真这关过了，于是众人就开始安排，离寿宴也没多少时间了。皇城各阶官员都开始忙寿宴庆典的事情，开封城也热闹了起来，各大酒楼客栈基本都住满了。展昭他们一方面等着寿宴开始，另一方面对银妖王给的那封信很是在意。还有一种可以去万寿宫的方法，而这个方法只有小四子知道，怎么想怎么觉得危险。自从之前小四子差点被偷走之后，公孙这几天整天搂着儿子不撒手，小梁子连小四子的手都没牵着，本来还想着回开封之后一起看戏听曲吃饭呢，这回可好，公孙整天跟孵蛋似的搂着儿子不放。赵普有空就盯着这一大一小，实在有事儿就让欧阳龙桥广还有邹良轮班，再加上十来个影卫团团围着小四子。其实最不开心的是小四子，本来玩得挺好，自由自在，现在没得玩了，整天都被人看着。展昭仔细审问了废鱼族的那些人，他们跟早先袭击他们的那些黑衣人并不是一伙的，而那些黑衣人来自西域，却也并不跟黄石玉铺有关系。展昭在院子里转了几圈之后，拉着白玉堂就出门了。出了开封府，正遇上从太白区出来的四个老神仙，妖长天来送了信之后也不急着走，无沙大师刚来，所以四个老头一起来吃饭。遇上之后，殷侯问展昭去哪儿。 我想去黄石玉铺见见崔苗。 确实该去见见， 刚才吃饭的时候老鬼也说想去见见崔苗。 外公，你是不是也想到了一些什么？ 现在想想，如果当年秘密是崔海藏起来的，那么他家招来灭门之祸，没准跟他这个秘密有关系。 崔苗虽然口口声声说当年杀他全家的那些江湖人都遭了天谴，但江湖人没准只是被人挑拨，或者是受人指使。 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必然是当年李辩的亲信，或者是崔海的朋友。 当年有不少全城藩王位高权重者背叛李辩以自保，不少就变成了现在所说的有功之臣，他们的后代大多世袭了爵位，也就是……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。现在住在馆驿的跟几个宫女的死有关系的众多嫌疑人之一。 那个人可能是我们要找的幕后凶手，同时也是崔家最大的仇人。 崔苗可以放过那些被挑唆动手杀他家人的江湖人，也能用冤冤相报何时了的理由原谅那些漏网之鱼， 及其家属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他应该也绝对饶不了那个幕后人。 还有一点奇怪，如果鱼尾玉器之中藏着秘密，那崔家为什么还把红玉的鱼尾戒指卖出来？ 天尊和阴侯都点头，的确很奇怪，这一切的关键只能去问崔家人。众人一起走到了黄石玉铺大门口，玉铺依然是照常开着门，也依然是没有什么声音。阿姨在柜台后边正擦着一个玉雕的菩萨。展昭等人进门，阿姨抬起头眨了眨眼。 买玉还是查案？还是又落下了什么东西？ 我们想见崔老夫人。 阿姨点点头，敲了敲身后的门板。 姑妈。 不多会儿，之前带天尊他们看玉的那位少妇走了出来，跟众人见了礼，然后往里请。 干娘等你们很久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